体表，在我们的脸上啊，或者是皮肤啊，或者头发啊，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些地方，它一定是有所表现的。那么第一呢，我们就是要看皮肤。 嗯， 如果是血虚的话呢，就会出现皮肤比较粗糙，然后没有光泽，然后面色呢比较发黄。 嗯， 大家特别不想听的一个词汇就是黄脸婆。 对， 但是这个 年龄越大， 年龄到了40岁以上，中医说这个年40而阴气自半。到了这个年龄呢，阴气其实阴就是指的阴血，就是指的血液，包括一些体液，就是你保养的再好，因为你这个年龄到了这个时间了，血液就会自然的就会出现一种亏虚的一种状态。 亏虚， 对，所以皮肤啊脸啊，就是如果是发黄粗糙，然后这些就是一些血液供应不是特别充足啊，一种血虚的一种表现。此外的话呢，还可以呢看头发。 头发， 对，正常的情况下呢，头发应该是乌黑然后发亮比较浓密的，而且呢还比较 柔顺啊。 对， 中医说呢，发为血之余，就是我们身体的血液充足了以后，那它会多一些营养来供应我们的这些头发呀，还有末梢的这些部分。所以说如果是头发干枯，然后还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呢白的比较早，这个也是气血不足的表现。这是我们可以看啊，看皮肤看头发。此外呢还可以，中医说望闻问切，可以用切。切哪儿呢？重点的话就是手足。 什么是切呢？ 中医说就是摸脉叫切嘛，望闻问切就是摸的意思，其实 摸的意思 触啊。那么我们可以摸这个手足。那么血虚的话呢，会出现呢手足是容易是冰凉的， 冰凉 气血不足， 这 个血液呢没有滋养到我们的手。手是末梢嘛，是远端。 对， 按中医来说，它是人体手三阴经是从胸走手走到手掌，手三阳经从手走头。那么手是一个阴阳气血交汇的地方。那当人体血液不足了以后呢，它会首先呢会优先供应我们的内脏。所以手指呢就气血就不足了。手指就出现发凉啊，甚至是有些人就是会发麻胀。这些都是气血不足的一个表现。就是说摸这个手的温度，当然呢也包括脚。很多女性朋友常年也是 脚 底儿，对，脚都是特别凉的。脚凉，脚呢是足的三阴经和三阳经交汇的地方。那么气血不足了以后，也是足部的气血呢就会供应的呢就不会特别充足，也是会出现一些血虚的这样的一些表现。此外的话呢，40岁以上的朋友呢，我们还可以看我们的牙龈。 牙龈 啊、牙龈、牙龈，因为它也是一个人体的末梢。那么如果是气血充足的话呢，牙龈呢也是比较红润，然后呢牙齿和牙齿之间的缝隙呢还是比较小的。如果说气血不足了以后，会出现一些牙龈萎缩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牙齿之间的缝隙呢甚至会变大，容易出现一些塞牙的情况。这些就是也是从我们的一些就是外在的一些很容易就能观测到的一些表现上我们能看到的气血不足的这样的一个自测的方法。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那有的女性朋友说，我头晕呀，乏力呀，心悸呀，有这种虚汗呀，这是不是气血虚的表现呢？ 对，气血虚的表现呢，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女性呢是以气血为本，那么气血不足了以后，实际上是全身上下都会